以外务相李永虎为团长的我国代表团8月5号乘飞机离开平壤，前往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参加东盟论坛部长级会议。